不过要是咱们都能计划周全了，那肯定说不定有点希望。 哎呀，我觉得我们那是要转运了。 你等会儿再说，等会儿再说。我告诉你，去的时候千万别穿花格衬衫、牛仔裤。 不，我穿了那套蓝的。 你去要穿规规矩矩的整套衣服，态度要严肃，话要少，千万别开玩笑。 过去很喜欢我，一直对我有好感的。 哎呀， 咱们这行不行？进门的时候，态度一定要严肃。来，这不是去想求他一个伤心的小孩的差事，这是要动钱的事儿、嗯。所以态度一定要细心、沉稳。开玩笑的人谁都喜欢，可没人借他钱。 我也想办法筹点款子，我有把握。 你们两个家伙前途无限，我看往后你们没机可招了。哎，可是别忘了，下大本才能赚大钱，至少跟他要10000。你打算跟他借多少？ 哎呦，我还不知道呢。 别说哎呦嘛，毛个孩子才爱说哎呦，跟人借15000块钱的不能说哎呦。 我看10000块钱已经到头了， 别这么小家子气。你这个人啊，一向就这个毛病。我告诉你，进门的时候要满面春风，别一脑门子官司，先讲一两个你拿手的故事，活跃活跃气氛。你知道，重要的不在于说什么，重要的在你的风度，决定成败的往往是人头。 哎呀，这会一向对他的印象。 谢谢，你让我说完了行不行？ 你别冲他嚷嚷好不好？我这正说话呢，我就是不喜欢你冲他嚷嚷，我要说清楚，没有别的意思。 你说老几，你这家你接管了。 哎呀，喂， 你老向着他妈的， 我最近冲他嚷嚷。 见着奥利弗替我问个好吧，他也许还记得我。 这何苦呢？你看你的话，他刚刚有些盼头，他的脾气立刻就好起来了。不能就让他这么上床，你得跟他说声晚安。 上楼去北府，让他高兴高兴。 哎呀，我求求你，亲爱的，说声晚安也不费什么力气啊，他就能高兴起来了啊。你来啊。威迪，你的睡衣在洗澡间里。 哎，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、啊！ 妈可真是老了，头发都白了。明天我去见奥利弗，我要狠狠地敲他一笔。 走，上楼去，跟爸爸说去，让他高兴高兴。 听着，海皮，我手里要是有了10000块钱，你就瞧着吧。 这么说就对了，这是我第一次看你说话带着从前那股自信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合住那个公寓房子。你看哪个女孩子漂亮，只要你一句话。 孩子，你说这个事情我很高兴。 他是来跟你说声晚安的老头。 没错，狠狠地敲他一笔。你要跟我说什么？ 放心吧，爸，晚安。 我告诉你啊，你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要是有东西掉地下，就像什么纸包之类的，你千万别去捡，人家顾着有茶坊装干那个事儿。 哎，明天早上啊，我给你们做一份丰盛的早点。 哎，你先少说两句。我告诉你，别告诉他你在西府是干农活，说你在那是做买卖， 听到了吧？ 还有，千万别把自己的价码定低了，至少跟他要15000。 OK， 晚安妈妈。 你知道吗，别，因为你是了不起的人才，你各方面都了不起。 好孩子，睡觉去吧。 你记得啊 ？Evans 体育场那次全市冠军赛。 记得。你累了，歇会儿吧。要不要我给你唱个歌？ 好，唱个歌，唱个歌。球队进场的时候。他个子最高啊。 我记得他穿着金黄色的运动服呢， 像个朝气蓬勃的天神，像希腊的大力神，真是那个意思啊。还有阳光，他浑身上下都是阳光啊。记得他从球场向我招手，向上头招手，我身边是3个大学的代表，还有我带去的买主，还有球队进场的时候群众的欢呼声 Lowman Lowman Lowman。 这么出类拔萃的人才，这样一个明星绝不会埋没掉的。 喂，他为什么老跟你过不去啊？ 累极了，别说话。 你明天早上要不要去找Howard，让你在纽约工作？ 去，你早就去，一